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十九集。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。三，临下班前，钱卫华突然给温以凡扔了个线索，让他尽快写篇新闻稿出来。温以凡在这上边花了点时间，出公司的时候已经接近八点了。怕桑延会等得不耐烦，温以凡提前告知了他一声。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八点刚过半。温以凡打开门走了进去，里头黑漆漆的，桑延还没回来。把钥匙放在鞋柜上，温以凡垂眼，突然注意到王玲玲的那把钥匙此时也放在上边。他愣了一下，拿到手里盯着看，倒没有想过桑延连钥匙都没有拿。温以凡没有多想，坐到茶几旁烧了一壶开水。客厅有些安静，温以凡干脆打开电视，水烧开的同时门铃响了起来，他起身去开门。桑延插兜站在外头，身上穿了一件深色的冲锋衣，看上去像是新的。他的眼周一片青灰色，似乎是熬了夜，神色带了些困倦。温以凡跟他打了声招呼，而后给他腾位。先坐吧。桑延没有搭腔，自顾自地走了进去。两人坐回昨天的位置，温以凡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，在切入主题之前随口扯了几句。你昨天睡哪儿了？我看你好像没在主卧睡。桑延接过水但没有喝。酒店。你不是懒得去吗？温以凡有些意外。桑延冷淡地说道， 我没有在别人家睡觉的习惯。 他这话的意思大概是，昨晚他还没有决定好是不是要住进来，这房子就只能算是温以凡的家。他如果当时住下了，就等同于默认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、接受了他施舍的可怜虫。 你睡得好就行。 温以凡喝了一口水，轻声道， 那我们开始谈吧。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些点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 嗯。 你考虑好了吗？ 你考虑好了？ 桑延瞥他，反问道。 嗯。我对室友没有太高的要求，人品没问题，互不干扰就行了。而且，你不是只住三个月吗？也没多久。 你对我这么放心啊？ 桑延挑了一下眉，温以凡一愣。 没什么不放心的。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。 桑延笑了，慢吞吞地说道。 切，那你就别住。 温以凡在心里这么想到。 对他这种三句不离自我陶醉的行为有些无言， 温以凡忍了忍，还是说道， 我在家基本不会跟室友沟通，之前跟王丽丽一块住的时候就是，你要是还不放心，你在房间的时候锁好门就行了， 就算上八千把锁他都不管。桑延眉梢稍扬，没对这话发表言论。温以凡又说了一遍， 如果你都能接受的话，那我们就来谈谈合租的注意事项。 谈什么？ 首先是房租和押金。王玲玲搬走的时候把房东的微信名片推给我了，合同是以王玲玲一个人的名义签的，还有半年到期。 温以凡非常公事公办地说道， 房租是月交，一个月五千，押金是一个月的房租，现在是我在垫付。既然你现在搬过来了，那这个钱就咱俩平摊。 可以。 桑延懒洋洋地说道。 那我跟你说的清楚些。 温以凡弯腰从茶几底下拿出个本子，往上边写数字。 我现在住的是次卧，你接下来要住的是王丽玲先前住的主卧，会带个卫浴，所以你的房租要比我的高一些，一个月3000。嗯，这样你可以接受吗？ 说到这儿，温以凡停了一下，问道。桑延单手支着侧脸，视线放在温以凡身上，散漫地听着。 哦。 单独的空间，因为说话，两人间距离也在贴近。 嗯，水电费是用存折交的，我前段时间去打了流水。 温以凡把头发挽到耳后，翻出存折看。 嗯，现在里边还有800多。 那这样的话，你先给我转5900就好了。算到这儿，温以凡说道。说这话的同时，温以凡抬头看向桑延，桑延收回眼说， 行。 另外毕竟住在一起，很多东西也不可能分得一清二楚，生活消耗品这些费用我们也平摊，我明天再给你列个清单出来，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各用各的也可以。 这点破事儿，桑延压根懒得管，算完直接报个数给我。 嗯，钱这方面大概就是这样，我没有跟异性合租的经历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经验。虽然你只住3个月，但我们还是提前说一下各自的要求，可以吧？ 你说。 桑延倒是配合。我的睡眠质量很差，所以第一条是希望在正常的休息时间，也就是晚上10点到翌日清晨9点，你不要弄出什么大的动静，别的时间我都不会干涉。 行。 桑延说话像是一次只能蹦一个字，想到男女有别，温以凡补充道，第二条，注意卫生，弄脏的地方得自己收拾干净，公共区域穿着不能过于暴露。 你想得美。 听到暴露二字，桑延轻嗤了一声。温以凡没有花时间去跟他计较，他道，最后一条，带朋友回来前要先问过对方的意见，不论是异性还是同性。提起这茬儿，温以凡突然想起个事儿。你有女朋友吗？ 啊？ 桑延抬眼。你有的话，你得提前跟你对象说一下这个事儿。如果他介意， 放心，没有。 但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。桑延勾了一下唇，语气不太正经。 我暂时呢还不想谈恋爱。 安静3秒。啊，好的，那如果在我们合租的期间你找到对象了，我们再来沟通这个事儿。啊，我找到之后也会跟你提一下的。 温以凡补了一句，桑延唇线僵直。 温以凡想不到别的要求了。嗯，我暂时就是这些，你说说看。你有什么要求？ 想不到，想到再说。 桑延敷衍道。 啊，那我睡哪个房间？ 你走到最里就是主卧，王玲玲搬走的时候把房间收拾干净了。 说半天，温以凡才意识到最关键的一点。 你先去看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，不行的话现在再订酒店也来得及。 嗯。 桑延嗯了一声，起身往里走。温以凡松了口气，有一种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的感觉。他走回自己的房间，从衣柜里翻出换洗衣服，正想出去，犹豫着又将贴身衣物用衣服掩盖。 在这个时候，房门突然被敲响，温以凡只好把衣服放回去，走过去开门。 怎么了？不合适吗？ 哦，你搬过去。 桑岩靠着门沿，朝主卧的方向抬了抬下巴。 你是要住我这间？ 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，桑岩又嗯了一声。温以凡房间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身子一侧，给他足够的空间往里看。 是主卧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吗？但次卧的条件肯定是没有主卧好的。 桑岩随意往里扫了一眼，点点头，依然是那句话。 你搬过去。 温以凡渐渐得出了一个不大肯定的答案。他是嫌3000块贵吗？温以凡站在原地未动，隐晦地表明。 那个，两间房的房租不一样。 虽然这话很尴尬，但因为经济条件，他还是不得不提。 是这样的，我现在还在试用期，靠补贴吃饭，2000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 桑岩唇角抽了一下， 没让你多给。 不是你要不要我多给的问题，谁付的钱多，谁住的房间条件更好，这是一件默认的并且很公平的事儿。 哪个房间条件更好是我自己定的，不是房子定的，懂？ 桑岩尾音懒散，打了个转。 而且你能讲点道理吗？既然我交的比重更大，那住哪个房间也应该是我先挑吧。 桑岩慢悠悠地说道。 好吧。 温以凡搞不懂他在想什么，忍不住问道， 你为什么不住那间？ 啊，没什么原因啊。 桑岩气定神闲地说道， 就想给你找点事儿干。 过了几秒，桑岩又说了一句， 那房间味道太难闻了。 也不知他是瞎扯的还是实话实说。温以凡的东西不算多，加上两个房间相距也不过2米，来来回回搬了几次也就搬完了。期间桑岩一直坐在椅子上，模样像个大爷，没有半点要帮忙的意思。拿上最后一件东西的时候，温以凡提议， 那既然这样，房子里的两个厕所我们就分开用，我一会儿去把我的东西拿出来。 可能是觉得这事儿基本沟通完了，桑岩只抬了抬眼，没有出声搭理他。温以凡当他是默认，走了出去，去工位拿上自己的洗漱用品，他回了房间。刚刚忙着搬东西，没有太注意。这会儿，温以凡才闻到，房间里确实是有味道，却并不难闻，是王玲玲用的无火香薰的味道。看来这少爷受不了这种香味啊。温以凡想去跟他说，只要通一下风，这味道过几天就散了。但看到一地凌乱的东西时，想到还要再搬一次，他沉默片刻，还是选择作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